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而本周的中后期云量就会较多，亦都有几阵雨，所以雨具都不能够收埋，都要摆在一些随手可以朝头早出门口赶住都可以拎到的地方。今朝早咧，而家呢个时分咧，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系17度，相对湿度系81%，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如果今朝早咧都有一啲外出嘅计划，又或者系中意晨运嘅朋友咧，呢个天气应该相当之舒服啦。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膜。 走咗旅行艺 Jim Lee 嘅 IDK， 朝头早如果做运动有啲节奏感都系好嘅。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冷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种心态，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陈慧娴的跳舞街，一早起身最紧要都是好玩咯。1872388，如果有好玩开心的事情，又或者有啲点唱的话，打电话嚟啊！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都未煎蛋。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自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想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听过嚟自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电话号码18723588，有乜嘢点唱？开心事分享。 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冇错啦，每一日都向前望。喺2022年嘅第一次 Beautiful Sunday， 有啲乜嘢打电话嚟啊？18723888。 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个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机就唔好走开。去咗边度？我话乜你咁嘅白人，你想替我撇数？问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啲林子祥唱爱到发烧。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LV 车由千个八到夜。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讲到你自己你就难咁神秘，人问多你都问你就自尊得地，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求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万一。跟咗你咁耐又只系得翻一个人，我讲咗个分耐，你知唔知我噏过乜？我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稽。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毯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啲中期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 一月努力，一月努力，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冇畏不走；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永不退后；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再不争斗；一月努力，一月努力，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冇畏不走；一月努力，一月努力，永不退后。 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敢把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 听过嚟自小凤姐的喜气洋洋啊，时间嚟到早上的6:29，电话号码是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任何事情可以同我一起分享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有一成望月楼再有一名食客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带有 N501Y 同 T478K 变种病毒株，他住的马鞍山雅典居第六座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患者是50岁家庭主妇，在上个月27号大约中午12点至下午2点在望月楼用膳。他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上个月30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的病征，第二日被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进行检疫。望月楼已经有3名食客确诊，包括国泰机组人员父子和一名建筑工人。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13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2宗初步阳性输入个案在潜伏期间曾经逗留香港， 以及一宗有一成望月楼相关阳性个案，有1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必须接受多次的检测。13个指明地点包括观塘广场、观塘 APM 一田超市、则如涌康怡花园 K 座一至八室，以及东涌富东街市等。法国新增219,000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四日录得超过200,000宗，累计超过1,000,000宗确诊，是全球第六个录得超过1,000,000宗确诊个案的国家。法国政府宣布，鉴于 Omicron 变种病毒迅速传播，决定由星期一起强制6岁以上人士要在公共地方以及交通工具戴上口罩。在巴黎和里昂等大城市，户外亦需戴口罩。另外，国内所有交通工具在未来3星期都不得提供任何饮食，跨境列车除外。美国新任纽约市长亚当斯宣誓就任。61岁的亚当斯成为纽约市第110任市长，亦是纽约市历来第二位非裔市长。纽约市的新冠疫情严重，每日新增超过40,000宗确诊，令亚当斯的就职典礼改在时报广场紧接跨年倒数后举行。亚当斯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认为接种疫苗可以摆脱疫情危机，回复正常生活。他表示，正研究是否扩大疫苗的授权工作，加强发放口罩和检测的工作，甚至研究制定颜色编码，提醒民众疫情的威胁水平。除了新冠疫情之外，纽约市亦面对严重的枪械和暴力罪案。亚当斯承诺会全力追捕持有武器的不法分子，绝对不会让纽约成为暴力之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想法， 多些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雅加达的精算师 Yopi。 Yopi， 我知道你很喜欢看书的，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一本你很喜欢的书，还有当中有没有什么句子你自己很喜欢的呢？ Hello， nama saya Yopi。 Oh yes， 对， dari semua buku yang paling berkesan itu tentang 4 hours work week， jadi itu sebenarnya kayak dibilangin apa ya， Kayak ada satu quote yang bilang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tu beda sama doing the things right. Yopi 话喺所有嘅书入面最难忘嘅一定系呢一本 The 4 Hours Work Week， 中文译名系一周工作四小时。当中佢觉得有一句好有意思嘅句子，就系、是、做正确嘅事同将事情做得正确系唔同噶。可唔可以解释多少少呢一句句子嘅意思咧？ iya， jadi kayak sebenarnya dia bilang kayak ada dua orang， ada orang A sama B。orang yang A gitu dia banker kayak ngasilin kayak 500,000 US dollar。terus yang orang tapi itu harus kayak kerja 16 jam per hari. Terus ada orang B dia kayak kerja kayak 4 jam per minggu terus dapatnya 40,000. Jadi buat kayak absolute income gitu pasti orang A lebih menang. Tapi kalau relative income orang B jauh lebih menang. Jadi kayak dua kali relative income orang yang pertama. Terus juga orang yang A mungkin bilang kayak oh dengan 500,000 kayak bisa dapat financial freedom, ntar kayak ya bisa pensiun. Terus kayak orang B nanya, oh emang kalau kayak orang A pensiun gini, orang A ini maunya apa? Terus orang A ngomong, oh kayak orang A kayak bilang, oh gue bisa kayak santai di pantai. Terus orang B bisa bilang kayak, oh sekarang aja gue bisa santai di pantai. Jadi kayak retirement gitu bukan state. Jadi kalau in the process kita udah bisa ngelakuinnya, kayak working diligently juga, itu kayak kita dapat sweet spot dari both world. Jadi kita nggak butuh escape life buat kayak liburan atau gimana. Soalnya kita juga udah make, udah enjoy a living aja gitu. Yopi 话举个例啊，嗱有两个人。A 同埋 B，A 系一位银行家，可以赚到$500,000，但系佢每日都必须要工作16个钟，而 B 佢每星期只需要工作4小时就可以赚到$40,000啦。对于绝对收入嚟讲 ，A 一定更胜一筹啦，但系对于相对收入嚟讲 ，B 相对赢更多，因为佢嘅相对收入系 A 嘅两倍。可能有人会话 A 有50万，可以做到财务自由，退休嘅时候都唔需要担心啦。跟住 B 就问啦 ，A 退休之后可以做咩呢 a 答话可以喺沙滩上面放松一下咯。B 话我而家已经可以喺沙滩上面放松啦。虽然 A 搵得多钱啲，但系佢就冇乜自己时间。不过 B 相对冇搵咁多钱，但系就已经做紧 A 退休嘅时候想做嘅嘢啦。佢话退休唔系一种状态。如果我哋搵钱嘅过程当中，除咗努力工作之余，亦都有时间可以做下其他嘢，度下假，去玩下，呢啲先叫做享受生活啊嘛。嗱，咁最后啦，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嘅一啲投资心得啊。 Yes, great. Buat cari undervalued blue chip, yang penting kita ngelakuin research banyak-banyaknya. Terus juga kayak turn as many stones as possible. Jadi kita juga pasti dapat sesuatu. Terus juga misalkan itu pun juga sekarang lagi nggak undervalued. Jadi kita bisa taruh di watchlist kita. Kita ngertiin industrinya kayak getting familiar. Jadi kayak suatu waktu kalau pas market berubah, sentimennya berubah, dan itu stock lagi undervalued, kita udah bisa ready buat big bet ke company itu. Yopi 话佢觉得要揾一啲低于价格嘅蓝筹股，点揾到呢？首先，佢会做大量嘅资料搜集，亦都希望买入嘅价格可以越低越好，咁就肯定可以得到一啲嘢啊嘛。而如果呢一只股票未系低于佢嘅价值嘅时候，佢亦都会将佢放喺观察名单当中，亦都会睇下嗰个行业，同时间亦都会睇住任何时候市场情绪发生嘅变化。望住嗰隻股票系唔系低于价值呢？系嘅话，佢就会准备出击㗎啦。哇，咁真係要讲一句，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吓。今集多谢晒 Yopi 嘅分享，真係学到好多嘢。多谢晒 Yopi,Thank you! Kau gadisku yang cantik, coba lihat aku disini, disini ada aku yang cinta padamu. Beautiful Sunday。主持 Bobby 林慧。 我哋2022年嘅第一通电话接通咗有群姐喺度啊！早晨啊， 群姐， 早晨啊， 早晨啦，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啊！ 啊，大家咁话，最紧要都系健康同埋快乐。 系啊，我咧我个医生女啊，1月8日生日啊，上啊， 嗯， 同埋仲有我朋友小芬啊，佢1月15日生日啊。我祝佢哋生日快乐咯。 嗯，你好有心、哦，你提早咁样打电话嚟预祝佢哋、哦。 系啊，我惊，因为咧唔知道打唔打得通啊嘛。如果今个礼拜打唔通，就再下个礼拜再打啦嘛。 咁啊系，即系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尝试机会嘅。 系啦、啊，有时打咗都嚟未接到出街。 系啊系啊，我哋时间有限啊，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希望即系尽量都多啲时间俾大家送祝福啦。 系啊，多谢晒你啊，今日好开心、啊。 多谢你就曾群姐，咁啊，祝你咧今年咧新一年都系新年进步啦，样样嘢都如意啦，同埋最紧要都系健康。 好啊，多谢晒。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郑郑噶。 啊，郑先生点啊？ 系1月5日系我太太刘祖英嘅生日， 嗯， 佢生日快乐， 系。 希望佢享受绿油卡带俾佢嚟嘅方便， 开始用啦，系咪啊？生日之后就开始用啦，系咪啊？ 生日之后唔系今二开始啊嘛。 哦，好， 二开始用啦。 嗯，即系都期待啦，一早已经申请咗啦。 系啊，系啊， 嗯，我都之前家中嘅长者都有试过，即系问我，诶，点样申请啊？原来都好方便嘅，原来而家真系上网填一填就 OK 噶咯。 系啊，用个电话登记得噶。 系啊，系啊，即系都好嘅，希望多啲呢一啲设施啦，因为香港都有好多之前为我哋社会奋斗嘅长者都好值得我哋去关心嘅。嗯，好啦。 我欣赏你喺电台度咧， 系 又唱歌又伴奏。 你咪睇咗我哋嗰个节目咧？ 系啊，你行行喺树林行得好优美。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系啊，呢、這个节目都将来都可能仲有机会可以大家再重温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港台电视31。 系啊系啊， 系啦、啊，多谢你，你咁好啊，你咁啱先睇到我哋个 show 系咪啊？ 因为我瞓喺病床度，咩都冇得做，睇电视机啊。 嗯，系啦、啊，一日比一日好噶啦，郑生。 我希望很快出院，因为我现在日日都瞓在张病床度咧，睇住嗰条山路、我平时咧日日都系行嘅，而家咧我就系用只眼望住条路嘅啫。嗰条山路好多人询问嘅，我希望很快出翻院之后咧，就练习翻，咁样我就可以行翻条路 啦。嗯，系一定得嘅，同埋可能会比之前更远都唔定噶。因为日子有功的嘛，即是当你慢慢很有恒心很有目标去操练的时候呢，就哇比以前可能更进一步更胜一筹的。是啦，多谢你电话郑生，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拜 拜，多谢拜拜。我都好有印象啊，郑先生，我都希望每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都会比上一次更加好啦。同埋真係嘅，要有耐性，要乐观。咁我相信呢两样嘢嘅伴随之下呢，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努力一日一日咁样付出呢，自然一定会日子有功嘅。好啦，咁我哋再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阿 May 早晨。 早晨啊， 点啊，阿 May。系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嗯。 几年前打过嚟俾你㗎啦。 咁犀利。 嗰阵时我妹啱啱走咗，你安慰到我。 哦，嗯。 啊，好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 今次呢你呢就因为呢个月好多人生日啦。 哦，好啊。我哋逐个讲啊。 好啦。 咁四号咧就我姑仔个女啊伍晓莹生日啦。 嗯。 咁八号咧就我朋友阿 Cat 生日。 系。 咁十二号咧就我家姐啊李慧华生日。 嗯。 十三号咧就我姨甥孙啊李乐希。 哇，真系好有姨甥孙。 咁一月十四号咧就我细心抱啊 Aiden 生日啦。 嗯。 佢咧就去咗同几年前咧就同我仔。过咗去加拿大啊，多伦多嗰边咧，但系而家都好难翻到嚟。 系啊系啊，要期待咯，我哋。 同埋嗰边疫情又好严重啦，希望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仲有啊，加油啦，啊， 系咯， 仲有啊，一月八号咧，我表弟啊。阿陈志强嫁女啊！ 哇，好高兴哦、 啊！系啦，所以呢个月有好多好多好多喜庆嘅日子，希望咧佢哋个个咧都开开心心啦，唔好俾呢个疫情影响啦。 系啊，亦都我哋个个都期待住，希望咧疫情快啲结束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如常活动，同埋见翻自己想见嘅人嘅时候，又唔使有多重隔膜啦，即 系 又唔使隔住个屏幕。 想话翻嚟都唔到见唔到，几年都冇见过佢。 系啊系啊，我都好明白，因为 市长度见佢。 嗯，你系仔嘅更加系啦，我自己屋企有啲即系叫做隔咗一重嘅屋企人啦，可能我咁啱先都有个亲戚系喺加拿大嘅，咁佢又系因为有啲疾病嘅关系，其实我哋好希望可以飞过去睇佢，但 系 确实真系负担唔起嗰个时间咯，即系哇，有乜理由可以停止到咁耐咧？如果要隔离啊，要飞嘅时间，都冇办法，只能够隔住个屏幕啦。 有时间可以帮我播首祝福嘅歌啊？ 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每一个人啦，希望我哋个个都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啦。 系啊，我都希望将呢一啲嘅祝福送晒俾所有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嘅朋友啦。最紧要系健康啊，真系，大家一日一日健康，个个礼拜一齐咧，咁样分享住个快乐，咁样会集气集气 啊！ 好啦， 阻住 啫，唔好客气，多谢阿 May， 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啊，听一听下一位朋友先。早晨， 林慧姐姐啊， 系啊，点啊？ 系好彩啊，我打过好多次都抽唔到， 系咩？咁今次就更加好彩啦。 年初二，恭喜就。 一月二号今日未咁快，未咁快年初二住，下个月先系。 新历计啦，新历计都争一个月啫。 系要新历嘅初二都可以咁叫嗬。 你系工作愉快啦。我啊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工作愉快啦。 嗯。 我哋有位亲戚阿马生，佢喺尖沙咀一间餐厅做。希望佢又早日做老板咁啦，啲嘢又唔好咁贵啦。而家最要求我哋嘅就系啲嘢贵。 你呢个祝福嚟嘅，系咪？啲嘢唔好咁贵。 系啦系啦，真系吓，都系兴旺啦吓。 系啦，不过百业兴旺咧，兴隆先至会浪得起个价钱嘅。 系啊，但系我啲市民又话赚得钱多啫。 都系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我都系星斗市民啦。我都想啲嘢平啲嘅，不过都冇办法啦。 你哋有人工揸噶啦， 我哋冇啊，就 系。系啊，咁而家嘢贵。 哎，冇办法啦，即系个个都系咁噶啦。我成日都系有一个态度，就系觉得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最即系最惨嗰个咯。如果你咁样谂嘅话咧，你就唔得噶啦，反而你会觉得 大位咁啊，嗰阵时我咧用老板好啲啦。 系啊，用你嘅即系一啲时间或者用你嘅心力去关心下身边嘅人，然后大家睇下有唔同嘅需要嘅时候互相帮助咧，咁你就好快觉得 可以咁谂啊， 系咪啊？林 慧姐啊，林慧姐 点啊点啊， 个个好似你咁谂啊，天下太平咯。 我都想啊，所以我就希望个天下太平咯，所以好傻噶呢个谂法。 个人希望愉快。我好想听阿欣妮嗰只祝福你，你尽量啦，我搵。 哦，我尽量帮你搵啦。 希望祝福大家啦，永远都啊。啲疫情又快咗啲走啦，个个人就过翻个正常嘅身心健康嘅生活啦。 系啊，我都希望个个都系可以咁样走啦。 咗下一位啦。 好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但系咧都要送咗呢一首歌俾大家听先。虽然咧就未系农历新年。不过祝福嘅嘢冇人会嫌多嘅，一月二号嘅早上依然祝福你。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子，百尺竿头高起， 头先阿 May 话好多年前打电话嚟，我都相信系，因为咧，原来我自己计翻条数，即系我喺呢一度都十一年啦。虽然中间断断续续咁样啦，但系好庆幸十一个年头都依然有收音机旁边嘅你可以伴随住我。听一听下一位朋友系边个先？早晨， 早晨啊， 吴先生，早晨，点啊？ 林先生，各位系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啊， 最紧要呢两样快乐同健康、 啊。是啊，是其实好开心呢，其实呢就在这个疫情呢，其实呢变咗是好多香港人都是出不到外的、反而呢见到呢好多人呢都想出咗去呢就行山啦、水景啊，真係、好似我呢自己呢在这个假期呢，因为要清一清啲假呢，咁变咗我这个礼拜呢我行咗呢都成六七日嘅山嘅。 哇，咁你好犀利喎！你本身系个魄力都系咁犀利嘅，即系本身啲体力都咁 OK 嘅。 都系呢几年自己练翻嚟 嘅。哦，咁真系日子有功啦。 系啊，系啊，吓、变咗咧，其实咧系即系香港，如果系遇到啲疫情咧，或者咩大件事咧，其实正面少少咯，我觉得。 啱啊，啱啊。 你可以譬如上朝头早，你系可以行得短又得。即系轻轻强强咁，或者都上啲神灵段都得，系咪先？最紧要大家系身体健康。 是啊，是啊，啱。我自己都觉得是的，即是无论面对住任何的逆境，何况今次这个疫情呢是全球都面对紧的同一个逆境。咁我哋即是只能够见步行步啦，同埋即是在不同的人的协助底下，即是譬如不同的方面啦，医护又好辛苦啦，或者各样嘢个个都好辛苦去劳心劳力的时候呢，就真 的。有些同事都辛苦的。 是啊，是啊，即是我真的觉得是啊。 都 是 医护的，有些是。 我都觉得即是今次无论是各个单位都是真係出動曬自己，哇！群策群力咁樣，個個都去合作去即係因為所有嘢都係第一次去面對嘅時候，大家能夠做到呢一個咁樣嘅效率啊，同埋大家咁樣合作，呢已經係好犀利㗎啦。 係啊，係最緊要正面啲，即係身體你要緊呢樣嘢就係、 是、 嚇。 係啊， 雖然你話係面對呢個疫情嘅，但大家正面啲，香港人係嚇好努力嘅，其實就。 啱啊，啱啊，同埋我都覺得係。 雖然我想點一點唱， 係啊係啊，你講 咧。啱啱咧，先兩日咧，即係三月一號咧，係我太太生日。 哦。 係啊係啊，我琴日都同佢上咗去行山，睇一睇啲相下啲花咁嗰啲。 你都幾好喎、 啊， 即係透過大自然咁樣。我今年唔送花啦，嗱，我哋喺呢度睇啦，山頭嗰啲花。 真係有嘅，見到啦，早期開咗少少。 啊，真係好啦。 咁就咁嗰啲係應該叫吊鐘花。 都好靓噶，如果即系有一大棵树咁样满晒花嘅话， 系啊，我见到其实嗰啲吊钟花掉咗落嚟，我见到佢因为啱啱初段啊嘛，咁见到有啲啱啱开，有啲未开，有啲就开咗成日吊钟掉咗落嚟，好晶莹通透嘅。咁另外麻烦咧，嚟紧六号咧到我侄仔生日， 系 我都想点上俾佢， 好啊， 佢都系吓，佢好中意咧啲日本文化嘅，我唔知佢咧。其实可唔可以点嗰个咩？啲漫画嗰啲咩《毁灭之刃》嗰个主题曲？ 哦，我帮你找一下先，我睇下有冇先。 Lisa 唱嘅 你都好犀利，你都好潮、啊，你又识得 Lisa、啊。 佢好中意日本文化嘅，自己咧就譬如而家呢个疫情咧，去唔到日本嘅，佢不嬲细个都好中意日本嘅，咁变咗佢而家都系细细个开始学埋啲日文。带埋我哋去旅行咧，真系可以用日文咧同沟通。 哇，咁好犀利！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而家都喺网上咧，同啲当地嘅日本啲老师咧吓沟通，即系上翻啲日本，即系话保持翻自己吓。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喂，唔好客气啊，希望你哋个个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啦。 系啊， 同埋即系新嘅一年， 运动嘅， 咁啊叻啦。我谂你会更加个体魄会更加劲，同埋更加强健啦。希望咧样样嘢都可以顺顺利利、顺心顺意啦。 多 谢晒，拜 拜。 又真系俾我揾到一只 Lisa， 呢只歌叫做《下达斯 No Step》。 Yeah. 总兵。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三十日。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因为剧团嘅红线将呢两个不同嘅音乐单位拉埋一齐。 从未与你试过最尽餐。夕阳海边叫喊，无时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炽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跟你不再只得一个夜晚。 音乐剧场开始诞生的这首作品，适逢来到剧团的十周年，特别拣选来重新制作，而都因为这样撮合了新晋歌手张俊桥 Manson 和无伴奏合唱剧团一铺清唱的合作。 从未与你试过最尽餐，夕阳海边叫喊。 作曲编曲监制伍卓贤，填词黄咏诗。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俊桥《一铺清唱《月光之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神秘巴基空降， 神秘巴基德曼德曼。 早晨早晨，踏入2022年1月2号，即是第一集的 Beautiful Sunday。 Barbie， 新年呢个印尼文是 Tahun Tahun Baru Baru， 即是 Tahun Baru。咁我考你咯，如果要话是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点讲呢？应该你识噶啦。 Selamat Tahun Baru。 讲多次 ，Selamat Tahun Baru， 系啦，咁样全部前面加个 Selamat 仲啱， 就系啱噶啦，新年快乐啦，咁亦都即系祝大家咧新嘅一年咧，样样嘢都可以事成啦，可以咁讲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成功系一种快乐嚟嘅，但系嗰种成功必须要系通过自己嘅努力先会快乐咯， 滿足感是真的是高啲嘅。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格格其實喺香港做嘢都好有滿足感嘅。嗱，譬如咧，我自己屋企嘅格格咧，最近我 feel 到佢嘅笑容非常之燦爛咧，就是、因為我個女兒對佢越嚟越好啦，即、就、係、是、開始覺得啊，除咗我哋屋企人之外咧 ，Auntie 都係屋企人嚟㗎。即係我女成日呢排就係將呢句説話掛喺口邊啦。咁啊，琴日咧就我哋一家人出去，即係叫做聚餐咁樣啦，即係慶祝。新嘅一年開始亦都慶祝埋，即係屋企有啲開心事咁樣啦。咁跟住咧，基本上我個女係全程攬住阿格格影相啊、錫啊，然之後就哇好開心咁樣啦。咁跟住阿格格都好開心咁樣，亦尤其是因為咧呢兩個禮拜多咗一啲郊遊活動啊，咁變咗成家人嘅關係就更加即係密切咗啊，玩埋一齊開心咗咁，咁就更加咧阿格格我 feel 到佢係開心到不得了個笑容係，咁於是乎影咗好多相啦。咁希望即係新嘅一年開始咧，大家都可以多啲快樂。回憶可以累積到咯， 係咯，啱啱開始2022年啦，真係好嘅開始，我覺得都係好好噶，係令到咧你有再動力，令到好多人覺得咧每次新年咧好似真係一本新嘅書啦，前邊寫得靚咧，後面咧你就會去嗰度開始咧都諗住 keep 翻呢個水準， 你會首先。motivated 咗自己先，即係覺得啊，有個動力要去做一個好嘅開始咧，就希望可以繼續 keep 住呢一種，即係都係咁好啦，唔好跌啦個水準，即係就算唔可以再好啲，都起碼可以 keep 住係咁好啦。所以我都覺得係噶，我通常一開始頭一日啦，即係新年嘅第一日咧，我自己好重視噶，即係揀過個衫先出街啊，梳過個頭先出街啊，即係梳靚個頭髮先出街啊，咁樣即係會特別隆重其事咯。我平時唔係噶嘛，你知道我求其咁樣就行出去噶嘛。 都唔係啊 ，Baby 通常都係好 cute 個 look。 你知唔知咧？我係好享受嗰一種咧，著到烏哩馬茶咁樣嘅感覺嘅出街。 點解啊？ 因為我覺得我唔中意俾人望咯。咁我咪會著到烏哩馬茶咁，我就覺得啊幾好啊咁樣。 香港我覺得啲人都唔會特別理隔離左右啲人， 都唔 係 噶， 都 唔係噶，會噶。 香港係比較 OK 嘅，你咪去過印尼啦，如果咁樣 會點樣噶？我想問， 係真係望住噶，同埋如果譬如話你係比較stand out 嗰啲咧，有啲真係會 望到實啊嘛， 望到實噶，係、 哦、 啊，唔會好似香港啲人，因為我覺得係唔忙啦，啲時間好貴啦。如果喺路咁樣行嘅時候，佢唔會因為想忙咧就停低啊，或者係跟住忙多五分鐘啊咁樣。你我忙咗，我再或者翻忙多次，最多係咁嘅啫。咁我就走噶啦。 同埋咧，嗱，格先生頭先話你覺得我啲嘢好 cute 啦，或者我嘅打扮有時啲嘢會幾得意啦。我想話咧，我基本上咧。我是每一个月都会发生同一件事，就是怎样，我在街上面会被陌生人走过来搭讪问同一个问题，要是就问小姐啊，你的东西在哪里买的，通常都是这样，譬如我上一次上个月就是有一个人走来问我，小姐你的袋在哪里买的，这样啦，即是不是现在这个袋啦，即是上一个袋，跟着我会真的很有耐心告诉他，首先你就要去这里，跟着你就要问他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可以买到的啦，这样。跟着我就发觉，哇，为什么这件事经常都会发生呢，我除了觉得是因为我的东西可能人觉得很实用之外呢，我想我的样子是挺和善的，即是人够胆走来问我，即是不会觉得我会 say no， 我不会睬你，或者只会走出去咯。我真的经常被人问这个问题的。 或者係真係覺得你啲嘢實在好靚，或者 Barbie 你真係咧好似咧係approachable， 但係你啲嘢實在太靚啦，都問最多你話 no， 我唔同你講嘅啫，但係我都要問可能咁樣，但唔係你真係好 sweet 嘅， 因為我有時都覺得好搞笑。 問路我一定問你咯， 我都係成日俾人問路㗎，亦都係嘅，我覺得好笑嘅，點解會成日都係問我嘅咧？即係我有研究過呢個問題嘅，嗱，因為上一次仲要係咧，其實我係唔係好介意任何人問我任何嘢嘅，即係譬如如果你走埋嚟問我你件衫去邊度買㗎，我真係會好有耐性咁話俾你聽。嗱，首先咧你就要咁。咁我上一個月咧就係喺屋企樓下嘅商場嘅超級市場買緊嘢嘅時候咧，有個婆婆走嚟問我，小姐你個袋喺邊度買㗎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諗一諗。呢、這个袋呀、啊、好啦，咁跟住我就开始諗啦，咦弊啦，呢、這个婆婆可能係唔識上网㗎喎，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即係用咗好长嘅时间企喺个街度呢，慢慢话俾佢听，如果你真係唔識上网，如果你屋企又真係冇一个后生啲嘅識上网呢，你就可以试下去呢啲地方我度搵啦咁。跟住呢我係正同佢倾到呢，佢话俾我听点解佢想买我嗰个袋啦。就係、是、因为佢话呢个 size 细细地呢，落街买十几好。咁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即系其实人同人之间嘅嗰个沟通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你唔介意去打开个心窗，去打开一啲话题咧，其实你可以同一个陌生人倾好耐都得噶，而我就经常系成日同啲陌生人倾好耐都唔走嗰啲人嚟嘅。 系啊，好古怪嘅，我都觉得呢件事，唔知点解咁得意嘅咧。但我又谂下，如果比著系我遇到街上面一个陌生人，我都唔会够胆咁样去同人哋问啊，或者咁样去讲咯。我最多系欣赏下，诶系佢啲嘢好靓咁样咯。 系咩？你未问过人？ 我未试过咁样问人、啊。我有试过见到我觉得好靓，但我都唔即系我未试过咁样去问人哋。咦，小姐，请问你啲嘢喺边度买嘅？咁样咯。 啊、我問過係因為所以我覺得 OK 因為有啲嘢真係有你見唔到噶嘛，同埋未見過啊嘛，咁問一問真係 OK 啊！如果真係啱嘅話，咪可以買咯。 哦，我真係冇試過，但係我覺得幾得意咯呢樣嘢，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溝通係幾得意咯。 嗯， 係啊。 咁咧，琴日咧，我覺得咧係有人咧問我見有啲。出去啦，通常都係一月一號啊，同屋企人啊，咁咧行嗰個地方嘅時候咧，有一班女士就想影相，咁咁啱噶，咁啱咁巧我經過咧，佢就同我講，可唔可以幫我哋影相？咁我覺得，OK 啊，同我哋影相幾開心啊呢樣嘢，咁我就通常如果人哋叫我咧，你咁啱你揾到我同你影相咧，你應該都 OK 嘅，你個 group photo 嗰啲點解咧？ 即係因為你會好注重佢張相影得靚唔靚噶嘛？ 唔係我咧係會問你，你想影咩位先？咩個角度咧？咩點幾大先？你同我講講咗咧，我唔會淨係同你影兩張， 哦，你會影好多張嘅， 同埋我會係做埋呢一個動作嘅。OK， 大家咁樣望呢度噶咯，一二三影咗，咁喂開心啲，開心啲，影多張咁樣。然后呢喂大家可能大家对望对望咁样影，咁佢哋就开始咦咁好玩嘅，咁我起码同同开始嘅时候佢就觉得咦奇奇怪怪，点解呢个人咁样嘅咁样，我觉得呢因为佢哋系一班 friend 嚟嘅，你可以见到呢班女士咧，应该咧系后生。friend 到而家噶啦，咁佢哋系真系新年嘅时候同大家一齐过新年，一定重要人物啦呢班人咁样，咁一定好开心噶啦。咁如果系你咁样影，大家都系望镜头噶，一二三二 就好闷啊咁样， 一二三二耶， 你要帮佢谂埋。 系啦，我就话不如转转，大家转揽埋一嚿咁啊，咁啊开心好多咯，影啲嘢出嚟咪系 candid。因为点解？我觉得咧，有时我哋望镜头咁样笑，真系我都系好闷咯。 好黑板、啊， 你同个镜头笑，但如果我同嗰個人笑，同隔離嗰個人笑，咪好開心咯。咁真係影到佢哋真係好開心嘅。 所以你琴日就影咗張同隔離嗰個笑嘅相啦。 係咁樣，因為你知道係我真係好錫隔離嗰、那個。你同錫嗰啲人笑，同埋你同鏡頭嗰個人笑個笑咧，係絕對唔同嘅。 都係。 所以每次我同我媽咪啦嚇，我同媽咪影相咧，話你唔好望個機，你望我，你對我笑。嗱，我同你笑，你笑，咁佢就真係對我笑。去影啲相咧，通常都係靚嘅。但係好多人咧，同我影相嘅時候咧，唔識咁樣同我做，咁我亦都唔識咁樣，所以我啲相通常咧都唔係好 OK。我同人影啲相咧，人哋都 OK 嘅。但係咧，我同嗰班女士影咧，影咗咧，佢係好開心。起碼我諗有二十張以來啦，即係因為唔同 pose。 哇！你真係影咗廿幾張， 我真係好認真同人影啊，同埋幾好啊！我覺得佢哋收翻，直情後屘嘅時候咧，就不如我哋咁樣啦，不如我哋咁樣。 佢有冇話不如咁啊？不如我哋可唔可以同你影一張？ 跟埋我哋啦。今日咁 下一次如果再撞到你嘅话，唔该，我收翻张相。 系啦， 喺翻呢度，唔该，过翻嚟，我哋要再影过。 咁后屘系第一班人去到睇机嘅时候咧，我见到我望翻转头咧，系好开心， 好满意咧， 好开心，我觉得 OK 啊，一月一号做咗一件好事。 系啊，即系我觉得最紧要系有啲方法令到自己开心咯，呢一个都系好紧要嘅，即系谂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喺一啲可能逆境嘅时候会觉得舒服啲啦，喺开心嘅时候更加开心啦，或者同你自己珍惜嘅人一齐嘅时候呢都可以过得更加开心，制造多啲美好嘅回忆，咁就係最好啦。 Jarak antara kita 像巨无样的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头先咧就好强调话要介绍下呢一位歌手嘅。 Ya kita tadi barusan mendengar lagu dari Judika yang judulnya Aku yang Tersakiti。咁咧啊 ，Barbie 都听到呢个歌手啦，个声都比较有power， 系咪先？咁点解咧？今日咧要特登咧介绍呢首歌咧？ 我知，因为新年嘅新开始要有啲 power， 听下。 你可以咁讲啦，但系唔系咁样噶啦。我之前谂嘅时候，但系唔紧要，我喺嗰度解释翻少少嗰啲 background 俾大家听先。咁咧我就。啱啱咧就新年嘅时候咧都去间餐厅嘅， 即系琴日啦， 系啦食饭嘅。咁然后咧入去餐厅嘅时候咧就听到，咦有歌播歌， 仲要系印尼歌， 系哦印尼歌，咦唔系 Judika 嗰啲歌嚟嘅，咦唔错，即系几得意，好少真系听印尼嗰啲歌嘅，系人系香港个餐厅。咁然后咧就开始坐喺度啦，就因为都系1月1号应该同屋企人啊倾偈啊嗰啲听歌，食饭啦，唔系话谂住嗰度听歌，因为食饭嗰啲 restaurant 嚟嘅。咁咧 ，Tall Man 咧佢啲歌咧就开始播啦，然后就继续啦，有第啲歌，第三首歌又继续咁样，就开啲嘢食又开都嚟啦。后屘其实我越听又觉得啲歌点解首首都咁 power 嘅，咁 powerful 嘅。咁就比较大声，我又系，同埋啲歌手嗰啲声咧系真系系爆炸力嘅，加埋个 music 都系有鼓啊，有 electric guitar， 即 系 好激动咁样，好高涨嘅。 同埋我食嘢嗰间都唔系特别系好似 like let's rock 嗰啲咧，又唔系。咁呢个好似大声咗少少。咁后屘嘅时候咧，我就同嗰啲 staff 反映啦，我话可唔可以转细声少少？咁后屘咧，佢就转细声，佢真系转得真系几多嘅，即系净系听到少少嘅啫。然后佢出嚟嘅时候，佢都有问我点啊？而家我话而家好好多，但系咧我就即系口多多问多句，我就话咦，你哋啲歌都系印尼歌嚟噶、哦？咁咧啲歌咧系点样拣噶？嗰啲 playlist。咁佢就話： 我哋真係好關心人哋個餐。 我問一問啫，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唔係太多人。佢就話唔知㗎，因為都我唔知佢唱邊咩歌都唔知，唱咩都唔知，個歌手 又聽唔明啦咁。 聽唔明，咁我就話：但係呢一個人印尼，我都好少聽到佢個歌喺餐廳㗎嚇 ，Barbie。因為呢個人咧 ，Judika 咧專係唱 festival 啦，擘大個喉嚨真係咁樣唱嗰個啦。做 judge 啦，如果是歌唱比赛，佢做 mentor， 佢好得嘅， 即系好唱得嗰啲啦， 好出名嘅，咩歌都唱到嘅。佢个 key 咧系高到不得了，佢系同女歌手唱歌咧唔使讲 key 嘅，一齐唱嘅。 然后呢我就说你们那些 playlist 会不会想去呢转一转呢，他说不知道的是这样的，就是这样 play 的，但是他就说、都不要紧的，细声一点都好的，他类似是说是真的同意的，咁咧，我就覺得係應該佢哋都要諗一諗啦，係、咩歌係會適合啲啦、因為真係我覺得就我自己覺得唔係太適合咯，即係食嘢嘅時候，你同隔離講嘢咧都辛苦啦，同埋你食嘢嘅時候咧喺隔離嗰度有好用力個人唱歌啦，我覺得我幾乎我都吞落，我覺得我喉嚨都好似啊跟佢唱好辛苦咁樣、我自己覺得嚇、 都係嘅。不過我唔知道係咪關琴日係新年嘅第一日開始時咧，啲音樂係開得特別大聲啦，因為你嘅相同經歷。就我亦都出现咗啦，咁我琴日亦都系一家人出咗去食饭啦。跟住咧嗰个嗱，我系去酒店嗰度食饭啊。咁我初初就谂住酒店通常都系拣一啲比较舒适嘅轻音乐啦，或者系一啲可能古典音乐啦。但系佢亦都会开到细细声咁样，令到啲人好轻松噶。系啦，或者甚至乎如果你话想有情调啲，可能系播啲蓝调啊，或者爵士乐咁样啦。咁我就冇点样预期到佢会播英语嘅流行曲嘅。咁英語流行曲，咁我覺得佢都 OK 啦。即係如果你細細聲嘅話，其實而家都好普遍嘅。例如，如果你去啲唔同地方嘅鋪頭啊，或者係髮廊啊等等，佢哋可能都會播英語流行曲啦。咁但係都可能係播啲輕鬆為主，都唔會話播啲聲嘶力竭嗰種。 因為如果係真係嗰啲係 powerful 嗰啲，你轉到好細聲咧，你都聽到後面嗰啲鼓嗰啲 beat 嗰啲聲啊。变做系 系嘅， 虽然你聽唔到唱咩，都係 我又未至於去到咁樣會有鼓嘅聲，但係咧。我琴晚听嘅音乐咧，的确都系有一种声嘶力竭嘅感觉嘅 ，powerful 系啦，都系好 powerful 嘅声音嚟嘅。咁我点样引证到呢样嘢咧？我一去到我已经觉得啲音乐好大声啦，但系当其时我已经觉得诶冇、所谓啦，可能系咪我自己谂多咗咧？定系我一路都研究紧系咪我头顶有只喇叭点解咁大声嘅咧？咁咁我发觉已经冇啊，成个场都咁大声嘅咁。跟住我隔篱嗰位男士咧，即系我爸爸咧，就已经同我讲啦。哦，因为咧，佢想啲人唔倾偈，因为又真系、你发觉个场好静嘅，除咗听到音乐，点解你会听到咁大声嘅音乐咧，咁清楚咧？整到啲人唔系好讲嘢嘅，咁我就谂啦，吓系咪真系因为疫情期间，佢唔想啲人咁多嘢讲，所以咧就开大声啲音乐，因为横掂咧都听唔到隔篱哥讲咩噶啦。我个女就问我妈咪你讲咩话，跟住冇嘢啦，冇嘢，我哋唔讲嘢，翻屋企先讲啦咁。我都放棄咗講嘢喎。 如果你繼續講嘢咧，翻去咧一定咧喉嚨痛。 係啦，所以跟住我就諗住，唔緊要啦，大家一齊聽歌。所以我就諗緊會唔會係有呢個作用咧，定還是因為新一年嘅新開始，即係大家都可以喜慶啲、澎湃啲，有個節奏感咧，咁啊真係唔知道啦。 咁呢、這個情況咧，即係 review 翻啦，啲食肆我諗，起碼都真係諗一諗。令到啲 customer， 起碼你都覺得咁樣啦，我出聲，但係大啲人我覺得都係、你話都唔講嘢，一定個心諗都係點解咁樣嘅？ 點解咁大聲？ 點解咁大聲嘅？我要同隔離嗰個講嘢都講唔到喎。 同埋好好，即係我完全聽唔到隔離左右有人講嘢，完全冇人講嘢，真係我前後左右都冇人講嘢。我覺得呢件事好得意咯，咁得意嘅，大家都唔講嘢，淨係食嘅咁。咁但係咧呢樣嘢係好嘅，因為點解咧？我昨天是吃自助餐，咁所以呢啲人唔讲嘢只係挂住食其实都係好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喺北角英皇道275号南天大厦嘅强制检测，大约28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00户，当中大约15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 另外，政府亦都已經完成在東涌影灣園第二期影圖軒的第六站的圍封強制檢測行動，大約9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陽性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的大約410戶當中，大約60戶沒有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當局表示，由於早前在以上兩處地點分別發現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經評估之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所以發出限制和檢測宣告。又一城望月樓再有一名食客初步確診新型肺炎，帶有 N501Y 和 T478K 變種病毒株。他居住的馬鞍山雅典居第六座被列為受限區域，需圍封強檢。望月樓原本已經有三名食客確診，他們以及另一名確診的國泰南機組人員病毒全基因排序相同，並帶有 Omicron 變種病毒株。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初確女患者在望月樓座位，離其他已確診的食客較遠，擔心餐廳換氣不足，出現局部空氣傳播，呼籲盡快尋找其餘食客。法國新增219,000多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四日錄得超過200,000宗，累計超過1,000,000宗確診，是全球第六個錄得超過1,000,000宗確診個案的國家。法國政府宣布，鑑於 Omicron 變種病毒迅速傳播，決定由星期一起強制6歲以上人士要在公共地方和交通工具戴上口罩，在巴黎和里昂等大城市戶外亦都需要戴口罩。另外，國內所有交通工具在未來3星期都不得提供任何飲食，跨境列車除外。英超聯賽，曼城作客2-1反勝阿仙奴，熱刺作客1-0險勝屈福特，韋斯咸作客3-2擊敗水晶宮。在積分榜，榜首的曼城得53分，領先第二位的車路士11分，阿仙奴35分排第四，韋斯咸34分排第五，熱刺33分排第六。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朝早天氣清涼，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今個星期中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16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谂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神光第一线。 台话你知， 印尼蛙洋木偶器是以精心制作的木偶，再配合多变化的印尼传统音乐金美朗而闻名，起源于印尼爪哇岛。 以前在爪哇、巴厘岛宫廷以及农村都非常盛行，逐渐扩展至到其他岛聚，例如龙木、马都拉、苏门答腊、南婆罗洲等等地方，同样都很受欢迎的，亦都会融合各地的特色。 手工制作的人形木偶在尺寸、形状和风格都会变化不一，不过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类型， 分别是立体的木制木偶同埋平面皮影人偶。 在表演过程中，操控者会透过绑在木偶上面的细棒，令它各个的关节都可以灵活运动，做出不同的动作。 木偶戏的故事很多都是源自印尼神话、古代史诗以及著名的波斯英雄，所以以前木偶戏会被视为是文人雅士的休闲活动，将哲学、道德、审美等等的价值观传给下一代。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七点三十七分，欢迎你继续收听最后半小时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tahun baru Kak Barbie。 没错，再教多我们一次是 Selamat tahun tahun baru， 就是新年快乐啦，印尼文。不妨都可以跟家里的印尼姐姐啦、印佣姐姐啦，可以讲一声 Selamat tahun baru， 咁可以即系同佢讲一声，可能更加有亲切感嘅。呢个系咪冇分话新历新年啊、农历新年噶？ 冇噶， 即系总之乜嘢新年都系呢一个噶。好啊，学咗呢一个祝福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同佢讲一讲。咁啊，除此之外咧，都可以同佢讲下今日嘅一啲天气情况啦。因为今日咧，姐姐放假嘅时候咧，到底需唔需要留意一下啲天气情况咧？咁啊，可以开心机同佢一齐听一听啦吓。今日咧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部分咧时间系有阳光。初时部分地区咧能见度系较低，日间亦都系干燥嘅。咁啊，最高气温咧约21度，吹和缓嘅冬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咧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啦，而本周中后期咧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嘅。咁啊，而家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84%，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1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4%, dan sekarang ini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peringatannya sedang berlaku.Hari ini cerah dan juga agak dingin, dan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pagi ini visibilitasnya agak rendah dan jug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1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kedepannya 1-2 hari masih juga cerah, di pertengahan sampai penghujung minggu akan mulai banyak berawan dan juga mulai 1-2 kali hujan. 剛才呢，格斯莎就話如果唔可以播啲聲勢力竭嘅音樂呢，就有啲轻松啲嘅、舒服啲嘅推介俾我哋。 Barbie 呢个系点啊？格先生自己个感受嘅啫吓，有啲人可能真系食嘢嘅时候好中意嗰啲咧，好 powerful 嘅，可能食多啲咧，有啲 motivation 嚟食多啲，有 power 咁样。 都系噶， 但系就格先生就系觉得系轻松啲好啲嘅。咁大家有大家中意啦，个喜好啦吓，个 keep 个 playlist 都唔紧要嘅。 不过我又觉得咧，其实如果食嘢嘅时候可以听一啲轻松嘅音乐，好似呢啲咁样咧，都唔错噶。 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tersenyum saat hariku kelabu. Aku suka caramu tertawa riang saat kau datang menyambutku. Aku suka semua perhatianmuAku suka caramu menjaga diriku. Aku suka semuanya tentangmu, yeah.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 Engkau dan aku 淡淡感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cemburu untuk dapat perhatianku. Aku suka caramu memanjakanku. Aku suka caramu meyakinkan aku saat aku merasa ragu. Wow,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Selalu jadi milikmu Walau waktu berputar Cinta kita Kan bersinar selamanya Aku suka Semuanya tentang kamu Harap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头先咧听过有相关打疫苗嘅声带啦，咁我亦都有其他一啲关于健康嘅检查咧，要同大家讲一讲相关资讯嘅。 Kanker cervix itu umum di antara wanita di Hong Kong ya, dan kanker cervix itu biasanya disebabkan infeksi yang terus menerus oleh satu tipe dari virus HPV atau Human Papilloma Virus. Dan infeksi HPV ini biasanya diketemukan di orang-orang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Kebanyakan orang yang punya infeksi HPV ini nggak ada gejala ya, dan juga infeksinya bisa clear sendiri. Tetapi ada juga wanita yang akhirnya sel-selnya jadi abnormal, berubah, yang bisa nanti menuju ke kanker kalau udah bertahun-tahun. Pemeriksaan serviks yang tetap dan juga perawatan tepat waktu untuk melihat apakah ada perubahan sel sebelum menjadi kanker itu bisa mencegah kanker serviks. Wanita umur 25-64 tahun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harus menerima pemeriksaan teratur bahkan kalaupun tidak mengalami gejala. Alasan terlalu sibuk, sudah pernah disuntik vaksin HPV lo, sudah menopause, dan nggak pernah ada keluarga yang kena ini, itu bukan alasan untuk tidak diperiksa. Jadi pemeriksaan serviks ini bisa dilakukan di dokter keluarga, dokter ahli penyakit wanita, organisasi non-pemerintah, dan Departemen Kesehatan. Kalau tertarik dalam layanan pemeriksaan dari Departemen Kesehatan, telepon hotline mereka yang 24 jam di 3166-6631.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咁亦都係关于相关嘅啲资讯呢，可以上到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又或者呢可以致电呢一个24小时嘅 hotline 下316-6631。咁另外亦都要讲下呢，好多人都会好关心啦啲季节性流感嘅嘢啦。咁可以呢讲下啲关于疫苗嘅相关资讯喎。 Dan vaksinasi flu juga itu cara yang efektif salah satunya untuk menghindari mencegah flu yang datang tiap musim dan juga komplikasinya, dan bisa mencegah juga untuk masuk rumah sakit bahkan kematian. Dan orang yang sudah disuntik vaksin influenza dan COVID pada waktu yang sama itu orang yang misalnya kena influenza dan COVID-19 pada saat yang sama bisa jadi lebih serius sakitnya dan juga angka kematiannya lebih tinggi. Maka itu penting untuk divaksin flu juga dan juga COVID. Dan pengaturan untuk dua vaksin ini bisa hubungi dokter ya. Jadi untuk orang-orang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ada kondisi yang tidak cocok untuk vaksin, ya, itu boleh menerima vaksin flu setiap tahunnya karena aman dan efektif.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orang yang berhak menerima vaksinasi boleh ya mendapatkannya, dan orang-orang yang berhak itu termasuk penduduk Hong Kong yang yakni wanita hamil, or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dan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deng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as, orang yang menerima penunjangan disability, dan juga penerima CSSA tertentu. Level subsidi dari vaksin ini adalah 240 Hong Kong dolar per dosis. Dokter bisa minta biaya layanan, tapi ada dokter juga yang tidak akan menerima dan mengenakan biaya apapun. Dan orang yang berhak dalam program ini juga boleh menerima vaksin flu ini di publik klinik itu gratis. Jadi butuh 2 minggu ya buat antibodinya. Jadi kalau ingin divaksin boleh secepatny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2125. Tak kuduga kau hadir dalam hidupku. Tak kusangka cintaku ternyata kamu. Dunia ini tertawa melihat kita bercanda. 格芭比，格先生。 哦，这个时候呢都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带出一个呢都系安全嘅相关资讯嚟㗎 喎。嗯，呢个selamatan dan keamanan di rumah ya, karena semua peralatan gas domestik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baik diimpor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punya stempel GU. Semua peralatan yang tanp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erlalu tua, sudah lewat masa berlakuny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ada stempel GU. Pengguna juga bisa mengatur dan harus mengatur inspeksi keamanan teratur untuk instalasi gas domestik setiap 18 bulan. Tolong kunjungi website IMSD untuk detailnya. 嗯，亦都系啦，即系相关嘅资讯，关于电器安全须知咧，就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嗰度咧睇翻啲安全嘅资讯啦。格先生问下你咧，今年咧新嘅一年啦，2022年，你有冇啲咩展望或者系期望啊？ 即系 New Year Resolution， 系啊 ，Resolution， 我哋年年都会有讲呢一样嘢。 我今年好似唔记得咗啊，当呢件事真系冇，我真系冇，真系过咗年啦，我先觉得，咦？是喎，今年好似冇 set target 俾自己喎。 当你记得嘅时候，你有冇好想自己再 set 返一个呢？ 又冇喎，我觉得都係 ok 啦，跟返之前嗰啲咪已经好好囉。 都係嘅。咁、你去年嘅嘢有冇做到晒呀？ 我觉得我比较咩，我 set 得比较佢有 中等咁样啦，唔係 set 得好高。 即係唔会太难做嘅。 都 hit 到嘅，咁我 hit 到我觉得就好成功㗎啦。 即係唔一定要完成，但係总之有去开始做呢样嘢就 ok 啦。 自己氹自己嘅，我觉得我就。 唔係嘅，都 ok 嘅，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开始咗嘅话，其实已经係成功咗一半㗎啦。好嘅开始等于成功嘅一半㗎嘛，咁你使开始得好啦，係咪先。所以我觉得係冇问题嘅。 Semua tingkah lakumu maunya selalu mengatur aku, tapi kau sangat perhatian. Apapun yang aku lakukan, kau ingatkan ku jangan lupa makan, karena kamu selalu lupa. 音乐伴随住人嘅心情系特别之好嘅。星期六的气温16度，相对湿度系84%，再加埋黄色火灾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相当之舒服嘅一日啦，都几适合一个户外嘅活动同埋郊游噶。格先生， 系啊，所以咧就祝大家咧香港嗰啲咧 Selamat Hari Libur， Selamat Tahun Baru， 同埋 Selamat Pagi， 系啦，好好咁样享受今天啊！亦都再一次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呢一个钟头嘅印尼语时段。下个星期六点到八点，星期日朝早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 Bye。